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。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，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，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，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。 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，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，能夠不斷自我修復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，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過程，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。 梁振英咧就死而不僵。其实死咗啦，近期都收晒口啦。咁共产党要你收口啦，唔通我能够叫你收口咩？咁咧就喺呢件事咧，就郑若华放生咗佢。佢系咪犯罪咧？用曾荫权嗰件案嘅标准嚟衡量佢得啦，系咪啊？5000万严唔严重系另外一件事，因为咧你偷1蚊同偷100万都系一条罪嚟嘅啫。无关数额大小，因为你唔系好似大陆审案咁，案件情节特别严重，就系咁啦。即系杀一条人，杀咗个人，然后将佢肢解咗，都系谋杀嘅啫。最高刑罚几多，计几多咯？告你咩罪？咁而喺呢件事度睇到郑若骅。佢系唔使理你嘅，所以啲人话佢避开，啊一判咗话唔告啊梁振英，跟住佢咗旅行，消失咗10日，系人哋唔使理你啊，你明唔明啊？而家摆明唔理你，包括谢伟俊啊、汤家华啊各样嘢都话应该寻求第三方嘅意见，独立嘅意见。去决定，即系而家唔系你有冇事啦，系你个程序公义上出咗问题，你应该寻求第三方。啱，告唔告佢系你话事，证唔证据喺你度，但系个程序就系之前所有嘅案件，逢系呢啲先牵涉及公众知情权同公众利益嘅嘢，就要寻求第三方嘅知情权，唔系独立意见，然后决定告唔告。而郑若骅。同大陆嘅官系冇分别嘅，我一言堂，我话咁就系咁，我话系咪系咯？系唔使理你，包括连建制派都出嚟咧，炸家要嗯嗯声，嗯嗯唔啱，第一吹鸡又系变翻，唔通你够胆弹劾或者去反对？而家嘅港共政权，我相信唔会啊，建制派嚟噶嘛，即系嗯嗯叫两声，我有闹你噶，佢点解佢闹？因为佢都知道你唔妥，唔闹嘅佢都俾人闹，等我闹完，哎呀，我有闹佢嘅，完咗。而家嘅建制派就系咁啦，吓、啊，甚至话江乐士讲得啱，啊，江乐士嘅意见系啱嘅，谢伟俊就咁讲添。梁振英冇出嚟讲嘢，因为唔使佢讲啦嘛。以前梁振英一遇到呢事，法律私信告佢，跟住写文章、Facebook 乜嘢都喺度讲，跟住佢班打手出嚟。而家即系话俾你听，梁振英系唔理你啊，唔系郑若骅添。因为点解佢以前仲会出嚟讲啊？系因为佢怕。怕真系有事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佢怕林郑搞佢，佢唔系怕你泛民啊，佢怕林郑搞我啊，真系有事啊！但系而家林郑因为中国共产党嘅问题，你估佢唔想搞你？唔搞得你咯，既然冇事啦。 律师费咪悭翻咯，律师信都要钱噶嘛，系咪啊？梁振英咪悭翻咯，因为佢面前有人打挡啦嘛，边个挡啊？郑若骅咯，林郑咯，因为呢件事系你唔告我咋，系咪？你唔告我，证明我啱，完咗啦，费事讲啦。咁你啲人嘅炮，你哋嘅目标就向咗郑若骅。而林郑出嚟讲好简单啦，三权独分立啊，我哋从来都唔干预律政司嘅嘢嘅，大仁大义啊，佢认为唔够证据，咁佢处理，我系支持佢嘅，啱，大致乜意思？完咗啦，香港系司法独立噶嘛，我唔会干扰律政司噶，你啲人同我讲做乜嘢啊？你而家要我干扰佢啊？系咪啊？冠冕堂皇四个字，而你根本上吹得我吹得个像咩？真系，即真爷同阿吴孟达，而吹得个像咩？一样。你泛民而家吹得个像，香港嘅沦落，包括我都可能系帮凶。郑若骅、林郑、张建宗，我哋嘅三巨头，香港政府三巨头喺呢件事表晒态噶啦，跟住就唔使理你啦。而香港人系善忘嘅，呢件事完咗，听日又嚟啦，礼顿事又嚟啦。但系你谂下，礼顿一搞到咁大件事，咪又系无声无息。开头嗰时候个个好紧张啊，又彻查乜乜。香港人系善忘嘅。今日讲完呢啲，听日有一个新新闻，忘记咗啦，又睇下新新闻啦，系咪啊？今日做节目，刘华失声，腰斩演唱会啦，安排点样啦？黄牛飞6000蚊炒张飞翻嚟冇受报啦，系咪啊？冇咗噶啦。但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做时事节目，日日数梁振英得唔得？冇 view 嘛，明日黄花啦，有新鲜事物，未睇新鲜事物咯，新鲜嘅事物咯，系咪啊？所以我唔知点讲，梁振英呢件事甩咗身，支持佢嘅梁粉得到稿赏，即系新世界郑家纯。而家大学即系我哋嘅启德运动城、体育城，就佢有25年嘅经营权攞咗噶啦，周边嘅发展全部佢，即系等于我哋尖东海旁，全部都系佢管理。所以嗰阵时郑家纯喺梁振英当选明明支持唐英年嘅时候，一下跳上身转身梁粉。拉挂额两分，哇！犀利，气势如虹。所谓香港嘅四大地产商，而家虽然新世界嘅股价喺我心目中长期都系，即系比佢嘅价值系低好多嘅。新世界，但系香港嘅衣食住行，而家基本上新世界都涉猎到未来。这个凉粉只会越来越在香港越来越打横行，所以呢下次呢抗议地产霸权啊，地产商代表呢由李嘉诚这个角色转一转移视线啦，啊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